第65章往事二。清理考场耗费的时间有长有短，一方面看考生够不够强悍，一方面看运气。随机到简单考场麻烦就小一点，随机到难的命都可能搭进去。系统规定的惩罚时间为3天，老人在这里守了很久，见过很多，一般都是3天时间到了，考生还不见踪影，由负责的监考官下去把人捞上来，算是惩罚完毕。但秦鸠是一朵考界奇葩，他总会提前，有时候提前半天，有时候提前一天，具体的老人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一天秦鸠最为过分。那天秦鸠跳出去之后，落地窗重新罩上，暴雨依然未停，飘泼似的倾倒在玻璃上。老人看着窗外，试图回想久远之前的事情，他总是在想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守门，但是他想不起来。无聊之下，老人又拨弄着前面的金属台，随意翻看各种记录。监考区有好几个这样的金属台，安置在几个处罚地，相互连通，大的权力没有，只用于记录。不论是监考官还是考生，但凡有过违规行为的都能查到。这里的人对过往记录没兴趣，但老人喜欢翻。考生的姓名都很陌生，监考官的编号他对不上。老人翻看违规记录，只是为了感受一点人味。这个地方太规整了，连人都一样，规整的死气沉沉，只有在跳出规则的瞬间会显露出一丝活气。所以在这里，秦鸠这样的人太具有魅力了，讨厌也好，喜欢也罢，反正你总会注意到他，然后记住他。老人翻了一会儿，又垂下头打起盹来。不知睡了多久，他再次被惊雷弄醒。迷迷糊糊间，他听见了一阵敲击声，咚咚咚。谁？老人睁开眼，下意识看向电梯，电梯门依然紧闭，没人来。况且谁家电梯开门是用敲的？他打了个哈欠，正要继续睡，敲击声又响了起来，咚咚咚。老人愣了片刻，突然意识到那是窗玻璃在响。他猛地看过去，差点扭到这把老骨头。落地窗外天色更暗了，暴雨还在下着，在窗子上砸出汩汩水痕。监考区内和城市相似的灯火映照在上面，灯火之间有一个模糊的人影。老人捂着心口，小心挪过去。落地窗外有狭窄的平台，勉强能站一个人。那个名叫秦鸠的考生似乎刚翻上来，正半蹲在那里拆卸着左手手掌上的白色绷带。老人默默扭头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这人跳窗还不到6个小时。 愣神间，电梯门突然开了，一身身穿制服的年轻监考官走了出来。他似乎刚从某个会议室出来，还戴着专用眼镜，暗棕色的镜片遮了上半张脸。老人瞄了一眼，就算只露出下半张脸，也能看出是一个很能祸害人的长相。 你来等考生？ 老人迟疑道。监考官不太热情，碰巧路过，老人找到救星，立刻说： 来得正好，来得正好，你那考生出来了。 他赶紧拍了控制键，落地窗倏然一空，冷风夹着雨星飞扑进来。秦鸠站直身体，咬开右手绑带的结，撩起眼皮看向屋内。看到监考官的瞬间，他有了一丝意外。下一秒， 秦秋就笑起来。 我以为今天要等上一会儿，没想到这么快。 秦秋向后撸了一下湿漉漉的短发，拎着两条用废的绑带走进来，对老人说： 辛苦给个扔东西的地方。 老人嘴角一抽，指了指自己座位旁， 那边有垃圾桶。 秦秋绕过去扔了，又顺手帮他拍了控制键。落地窗重新合上，风雨又被挡在了外面。 您可能得找人拖地了。 秦秋低头看了一眼，自己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了湿漉漉的脚印。现在是说拖地的时候吗？老人心说。尽管看不到监考官的眉眼，但老人觉得他一定是在皱眉。 你完成清理要求了？ 监考官问。 是啊。 这么快？ 监考官狐疑地说。秦秋笑意更深了。 我知道您的本意是在质疑，但是这种语气真的会让我有点得意。 监考官嘴唇抿成了一条板直的线，老人忍不住插话说： 那现在怎么办？ 在此之前还没有过这种先例。系统规定违规考生要在监考区待3天，原本3天都会在清理中度过，根本不用考虑吃住的问题。现在秦秋一天不到就出来了，怎么处理剩下2天就成了令人头疼的事儿。 有相关规定吗？ 老人问。 没有。 监考官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 目前没有。 目前。老人心想，等再来2个这样的，系统就该默默升级相关规定了。比如不管住不住，先给违规考生划一个住宿区什么的，免得再碰到这种远强于正常人的奇葩。但那都是以后的事儿，现在一朵高大的奇葩就处在他们面前，就说怎么办吧。监考官是个狠人，他扫视了一圈，对老人说： 给他一张床，2天后我来接他。 秦秋眯起了眼睛，老人立刻说： 不行不行。 有什么问题？ 没床。 老人说： 别看这地方大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够我一个人待着。 说话间，秦秋突然偏头打了个喷嚏。监考官嘴唇线条更平直了，隔着深色镜片可以看到他眉心拧了起来。片刻后，监考官绷着脸说： 跟我下楼。 啊？怎么了？ 跟我下楼，别让我说3遍。 去哪儿？ 秦秋拖着调子说着鬼话。 我现在淋了雨，体力透支严重，随便处理可能会出人命的。 老人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，他怀疑镜片之下监考官可能也翻了。监考官面无表情地看了秦秋一会儿， 去我那儿， 死不了。秦秋的表情又有一丝意外，没等对方回答，监考官已经转身去等电梯了。秦秋靠在金属台边，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站直了身体。电梯叮的一声响，监考官也没等他，径直进去了。秦秋冲老人摆了摆手，大步流星走过去，站在电梯门合上的瞬间伸手挡了一下，笑着走进去了。 后来的事老人也记不得了，好像秦秋真的在监考官住处待了2天。为了达到惩罚目的，避免违规考生过于放松，考试系统在合规的前提下做了一点补救措施，算是为自己的漏洞打了一个小补丁。监考官腾出了一个房间，系统在里面内嵌了一个禁闭室，规格设置和正常的禁闭室一样，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复制粘贴。余下的2天，秦秋就是在禁闭室度过的。这种处理方式维持了一阵子，半年还是1年，反正如果有谁提前完成惩罚， 就继续去监考官那里关禁闭。后来系统突然做出了改变，也许是觉得那样不妥，也许是因为提前完成惩罚的考生又多了好几个，听说专门设立了考生入住的地方，也加设了几项规定。再之后的事，老人就不知道了。他年纪越来越大，记性越来越差，已经很少关注外面的事情了。只记得某一天开始，考生秦鸠不再出现，那位监考也再没了消息。